首《涛声依旧》，让很多喜欢原唱的朋友都被他的魅力所折服。甜美的嗓音真的是别有一番滋味。你正在收听到的是经典九六九为你带来的越来越动听，我是李珂。音乐可以让自己的身体放轻松，轻松或者是安静的音乐可以疏解我们生活和工作当中的压力。生活在现代的我们仿佛已经离不开音乐了，吃饭、走路、开车都在听音乐。那最近你循环最多的一首歌是哪一首呢？欢迎和我一起来分享一下。你可以关注经典九六九微信公众号留言告诉我。那如果你想要了解更多的信息，你也可以加入到我们的九六九粉丝群。继续来听到林志颖，今年夏天。 匆匆地流走，带不走心中的梦，许个心愿，留住所有青春的喜悦，找个空间给我那段单纯的岁月。我用我的真心收集所有快乐，年轻可惜像首歌，找一个出口，让心情永远能回头。看时间匆匆地流走，带不走心中的梦，许个心愿，留住所有青春的喜悦，找个空间给我那段感情岁月。我有我的真心收集所有快乐，年轻可惜像首歌，有梦就去追逐，有爱就有欢乐，回忆永远不褪色。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哟，张哥，最近跟哪儿发财呢？ 哎呦，最近手头倍儿紧，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，腿儿都磨短了。 您早言语啊，打5688-49，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，房产、汽车都能贷，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，贷款成功才收钱。 哟呵，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？ 5688-49。

知人之家2018第十一届品牌女性高峰论坛20号在京举办，百家讲坛主讲人蒙曼、国际隧道和地下空间协会副主席、全国38红旗手严金秀、分众传媒联合创始人、首席运营官涂雅芳等著名女性嘉宾亲临现场，为峰会增添星光溢彩。 竟查封了你双的屋檐，当这聚餐化作深秋的露水，我用固执的枯藤做成行囊，走向了那布满荆棘的大象。当大地铺满了悲泣的落叶，当杜鹃花化作远空的雾霭，祝福我把我最思念的亲人，那就是我向你告别的身影。也许你多的愁就随我的脚步，可我相信未来会给我一双梦想的翅膀，虽然失败的苦痛已让我遍体鳞伤，可我坚信光明就在远方。当灰烬查封了凝霜的当这聚藻化作深秋的露水，我用固执的枯藤做成行囊，走向了那布满荆棘的大厦。也许就成了迷茫，就随我的手，相信未来会给我一双梦想的翅膀，虽然挫折的创伤已让我寸步难行，可我坚信光明就在远方。